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段让他焦头烂额的租房经历。看似和善好说话的房东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呢？ 喂，对，你是中介还是房东本人啊？不好意思啊，我只想和中介谈，谢谢啊。 找房子呢？ 嗯，现在住的快到期了，想换个房子租。 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是房东？ 对，其实我都是找中介谈的，但这两天老有房东直接找我谈。 我听说啊，好多人还都愿意直接和房东谈呢，为了省中介费啊。 不只是能省中介费，而且还方便不少。我当年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也是着急找房子租，我一开始找的就是中介，因为我这个人有点小洁癖，爱干净，所以就想多花点钱找一间单身公寓。可是一个星期之内跟着中介看了十几套房子都不满意，我明明跟他们说房间要独立要干净还要有阳台，但他们的原则就是只要有房子空出来就带你去看，而且同一个房子不同的中介会反复带你去看，这是浪费了好多时间，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从网上找了。 等等，可你刚才不是说你现在也只想通过中介找吗？既然中介那么麻烦，你怎么又改主意了？ 唉，就是那次我自己找房子吃了亏，所以以后再麻烦我也只找中介了。 怎么吃亏了？房东坑你了？ 唉，当时我自己在网上搜房源，突然看到一个新发布的房源信息，一室一厅一卫，有阳台，还算干净，挺符合我的标准的。于是我赶快给房东打了电话。喂，你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啊，我是，你哪位啊？ 你好，我刚才在网上看到你发布的信息，说有套房子出租，请问还在吗？ 啊，是不是又是中介啊？ 不是不是不是，我在你那套房子附近工作，想租个房子。 那房子还在，正好上个租客才搬走。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方便看一下房子吗？如果合适的话我就直接签了。 今天晚上可能不太方便，有点晚了，要不你看咱们明天早上可以吗？ 好吧，这样吧，你明天早上给我发个信息，我都有空的。 啊，行，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有什么问题咱们微信上说。你的微信是你的手机号吧？ 啊，对。 好，行，那咱们晚点聊啊。 挂完电话之后，他加了我微信好友，我又问了一些房子的事儿。那一天晚上，我过得别提多紧张了，生怕第二天房子就被别人抢走了。好在一大早，他就发来了微信问我 早上八点在那个公寓门口碰面方不方便？我立刻就同意了。我们俩到的都很准时，对方也就27、28岁吧，圆圆的脸看起来挺可爱的。他带我看房的时候介绍得很仔细。 你看啊，这边是个大阳台，阳光很充足，通风也好，你可以晒晒衣服被子什么的。 这些花长得真不错，看样子你挺会生活的嘛。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空闲的时候养养。哎，你要是喜欢养的话我给你留着。啊，那边啊是衣柜和床，电视是数字电视，不需要你花钱。 厨房用的是天然气吗？ 对，平时啊你自己做做饭很便宜的，到时候你再买个锅碗什么的很方便。 哎，这个像水箱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哦，这个是热水器，连接到卫生间洗澡用的，一会儿我可以教你。 哦，第一次见这种形状的。 来，你来这边看，这个是卫生间。冰箱在那边，是新买的， 东西还挺全的，环境也不错。我觉得可以。 嗯，那咱们也看得差不多了。你觉得押一付三怎么样？我是不太希望租两三个月就走了不租了，所以咱们合同半年1000，可以吧？ 半年1000可以，不过我想问一下，除了房租我还需要付哪些费用呢？比如物业、水电啊之类的。哦，还有东西坏了怎么办？ 物业费是包含在房租里的，水电的话呢需要你自己在网上交，我待会儿把账号给你。东西要是坏了你可以告诉我，我找人来修，或者是你自己找人来修，到时候你把发票给我，我给你报销。 行。其实我刚毕业可能没那么多钱，可不可以？ 明白了，这个我理解。那这样吧，我把支付方式改成押一付一，这样可以了吧？ 可以的，谢谢。整个看房的过程中，这个何先生都特别体贴和善，我可能是被他感动了吧。再加上刚进社会没什么经验，结果我没看任何证件材料就跟他签了合同，还交了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结果这就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麻烦事儿。 难道他是个骗子？ 你听我慢慢说吧。搬进去以后，当时还不算太热，为了省电费我就一直没开空调，但是有一次朋友过来找我玩，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可是空调吹了很长时间也感受不到一点凉气，只有风，搞得我特别尴尬，就只好联系了房东。可能是怕天热影响我的生活吧，当天晚上房东就带了两个师傅过来修了，折腾了一通后终于修好了。房东付完了钱送走了工人师傅后，还一个劲儿地跟我道歉，说没想到空调会坏，之前用的都是好好的。当时我还挺感激他的，就这样住了一个多月，然后真正的噩梦就开始了。 出什么事了？ 8月中旬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当时我就听到雨声中夹杂了一些咕噜咕噜的声音，我以为是外面雨水顺着管道流动发出的声音，就没太在意。可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发现地板上竟然全是脏水，而且还很臭，最恶心的是从地板里还爬出了好多虫子 啊！ 我从小到大哪儿经历过这种事啊，直接就被吓哭了。我在床上一动都不敢动，又担心虫子会爬上来。哎，我毕业以前经常会想在毕业之后生活会有多苦多累，可真正经历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到底有多委屈多无助。 我能想象，可是你不能总在床上躲着吧？ 对啊，我还得上班呢，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下床，用拖把把臭水拖干净，还喷了好多香水，但那个味道还是遮不住。 你跟房东说了？ 必须要说啊，晚上我就把漏水的照片发给他了，问他到底什么情况。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复我说刚才在加班，他先让我查查是哪里漏的水，说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找了半天，终于发现是洗碗池下面的管子在冒水。房东看了照片以后，说是可能下水道堵了，让我明天找楼下物业解决一下。我问他今晚怎么办，他就让我先找东西堵一下。我只好担惊受怕地熬过了一晚。第二天我就去找物业了，值班的大叔也说可能是下水道堵了，他会找人修的。等我晚上下班回来，发现下水道已经通好了，我的房子也总算不冒水了。只不过整个小区连着好几天都弥漫着一股下水道的臭味。 看来也不是你一家一户的问题啊。嗯，我还是没太明白，这些问题好像不是房东的责任吧？ 我还没给你讲到关键呢。 关键是什么呀？ 漏水的问题刚刚解决没几天，有一天晚上7点多，就有人当当当的使劲敲门。你是？ 啊，你好，我是那个房屋中介，听说房东要卖房子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卖房子？我不知道啊。 您是租户？ 对啊。 哎呦，那我就不清楚了，您可以问问房东吧，我就是过来拍几张照片的。 那你拍吧。 那个 我可以拉开窗帘看看外边吗？ 拉吧拉吧。 哎呦，这地板好像有点湿湿的呀。 这几天漏水。 哦，方便留下您电话吗？之后有人过来看房子可以提前联系您。 你找房东要去。之后又陆续来了两三个不同的中介公司来拍照，问的问题都差不多。 这都什么情况啊？ 所以当晚我就给房东发了个消息，问他是不是要卖房子，可他一直没理我，第二天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哎，你先别着急，我也是才知道这个事儿。这样，你放心住，住到月底，房子啊你慢慢找，要是再有中介过来，你不要开门，不要理他们。 不是，你这事儿做得有点过分啊。 哎，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真对不起。有些事儿我晚点跟你说吧，你先安心住到月底好吧。 那行吧。晚上的时候又有中介过来敲门，我就没搭理，想假装家里没人，可是他们还是在一个劲儿的敲，我实在受不了了，就隔着门跟他们说是房东不让我开门的，你们已经严重打扰到我的生活，可他们却说自己是第一次来，之前都不是他们公司的，但我就是不开门，让他们直接去和房东联系。但是他们却说就是房东让他们来的，而且房东本人就在他们店里坐着呢。我说那就让房东过来亲自跟我说，他们答应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开始敲门，一个女人在外面说自己就是房东让我开门。 怎么是个女的呀？难道说那个何先生其实…… 对，你也猜到了吧。我打开门之后，你先等一下，别进来，有什么事在门口说。 行，我们不进去。哎，我告诉你，我是房东，你看，这是我身份证和房产证，你看看。 可是这个房子是一个男的租给我的，20多岁，姓何。 我知道，他就是个骗子，我把房子租给他，签合同时标明了不能转租，可他还租给你。哎，你看，这是我俩聊天记录，他上个月还让我报修空调费呢，明明是自己弄坏的，我理都没理他。 这个事我真不知道。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Sorry。 嘿，他可能把我给拉黑了，你打试试。 好。没人接。 他这样已经是犯法了，就不怕我告他吗？这样吧，要不然先让他们进去看看，这件事儿晚点再说。 原来是这样。 唉，他们看完房，这房东让我给他我的联系方式，方便以后有事联系。我也跟他说了一下，我会尽快找新房搬走的，也会继续联系甲房东问问情况。他也提醒我别忘了把押金要回来。他们走了之后， 我立刻给甲房东发了个微信，告诉他今天真房东来了，问他和真房东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从此就人间蒸发了？ 那倒没有，只不过第二天早上才给我发了条微信。 都怪我之前没有跟你说清楚，本来我是租他房子的，可是后来我家里面来人了，我没办法，我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我租期没到，房东他女儿就跟我说，说你找个人过来住，你的朋友或同事都行，然后我就把房子转租给了你。老太太不讲理，我都是跟他女儿联系的，就是对你有点愧疚。这样你慢慢找房子，反正一时半会儿他也卖不出去。 听上去他好像也算不上那种职业骗子，只不过这么做确实是违规的，而且也太不厚道了，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完全没有考虑到你会遇到的问题啊。 就是啊，不过我对他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而且就像他说的那样，那个老太太确实特别苛刻。 他又为难你了？ 是啊，还没过一个星期呢，他就又打电话过来问我是不是还在他房子里住着，我说还在找房子，会尽快搬的，可老太太还是不依不饶，说这都多长时间了，合同早就到期了，你是不是想赖着不走啊？说完他就把电话撂了。 怎么这么横啊？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人，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特别委屈，特别绝望，好像全世界就剩我一个人了，没人理解我，保护我。我也是第一次发现现实是这么的冰冷。第二天我就跟公司请假找了一个房子，并且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搬出来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和甲房东做了交接工作，他倒是也挺痛快的，把押金和这个月的房租全都退给了我，而且一直在道歉。 这次真是对不起，其实我才开始工作的时候也被赶过好几次，要么房东装修，要么就是卖房子，真的很烦的。我理解你，真的很理解你。现在我租那个房子，房东也要卖房子，到年底我也要搬呢。 唉，没事儿，都是可怜人。 哎，对了，你看这两个柜子你要不要？免费送你一个，都是我自己住的时候我自己买的。反正我是不想把任何东西留给房东了。 这个我可能不太需要，我那边有柜子，而且没地方放。 嗯，行吧，那反正你这边算是完事儿了，我还要跟房东交接呢，他现在不肯退我押金。哎，我一个大男人整天被骂得说不出话来，也是够憋屈的。但谁让咱们理亏呢？早点处理完就算了吧。 看来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啊。 我理解，但我真的没法原谅他。回到新房以后，我就把真房东和假房东的联系方式全都给拉黑了。 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只信中介了。 其实即便是中介，也会出现假房东说的那种户主会突然改变主意什么的，但是好歹会有一定的保障。总之租房这件事也算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社会给我上的第一课吧。 社会这个老师的授课方式有时候也是很严苛的。你稍等啊，我想到一杯鸡尾酒要送给你。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酸果蔓汁、压榨青柠汁、三层蒸馏干香酒和新鲜青柠檬调成的，名字叫做大都会。 鲜红色的酒啊，很有诱惑性的颜色呢。果然很有大都会的气质。 我们生活的这个大都会啊，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而且确实就像这杯酒的颜色一样，充满着诱惑性，甚至有欺骗性，看着像是一杯果汁，可实际上却是一杯度数不低的鸡尾酒。 你要是不说呢，还真容易上当呢。 在大都会里生活，可能有时候是会被欺骗，而且形形色色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对你充满善意。